你好，我是李月。最近有一些同学留言说，感觉这几节课讲的内容和消息关系不大。这里啊，我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课程其中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同学们不仅是会使用消息队列，那还可以通过对消息队列的学习，在代码能力上有一个提升，具备造轮子的能力。这样，你对消息队列的理解才能够足够的深入，而且不只是浮于表面。如果你细心的话，你可能也会发现，在很多大厂的面试的时候，他们提到消息队列的问题，也不会仅仅的只是局限在如何使用消息队列上，他们更多的呢，是会考察为什么会这样实现。所以呢，在进阶篇的上半部分，我会把开发一个消息队列用到的一些底层的关键的技术呢，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解清楚，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分析消息队列的源码。在上节课中啊，我们解决了如何实现高性能的网络传输的问题。那是不是程序之间就可以进行通信了呢？这里边啊，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知道，在 TCP 的连接上，它传输数据的基本形式就是二进制的流，也就是一段一段的零和一。在一般的语言或者是网络框架，它提供的 API 里边，传输数据的基本形式呢，是字节，也就是 byte。一个字节啊，就是八个二进制位，八个比特。所以说呢，在这里边，二进制流和字节流它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对于我们编写的程序来说，它需要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是什么形式呢？是结构化的数据，比如说一条命令、一段文本或者是一条消息。对应到我们写的代码中，这个结构化的数据它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啊都可以用一个类或者是一个结构体来表示，也就是 class 和 struct。那显然啊，要想使用网络框架的 API 来传输结构化的数据，那你必须得先实现结构化的数据和字节流之间的双向转换。这种将结构化的数据转换成字节流的过程，我们称为序列化，反过来就是反序列化。序列化的用途除了用于在网络上传输数据以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就是把结构化的数据保存在文件中。因为在文件内保存数据的形式也是二进制序列，它和网络传输过程中的数据是一样的，所以序列化同样适用于将结构化的数据保存在文件里边。在很多的处理海量数据的场景中，都需要把对象序列化后，把它们暂时从内存中移到磁盘里边，等需要的时候再把数据从磁盘里读出来，反序列化成对象使用。这样不仅可以长期的保存数据不丢，而且呢，可以节省有限的内存空间。这节课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来实现高性能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如果说只是实现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功能，那并不难，方法也有很多。比如说啊，我们经常用的把一个对象转换成字符串，打印出来，这其实就是一种序列化的实现。那这个字符串只要转成字节序列，就可以在网络上传输或者保存在文件里边了。但是你千万别在你的程序里边这么用啊。这种实现方式，它仅仅是能用而已，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有很多通用的序列化的实现，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Java 和 Go 的语言呢，都内置了序列化实现。那也有一些流行的开源的序列化实现，比如说 Google 的 Protocol Buff、Creo、Hyson 等等。像 JSON、XML 这些标准的数据格式，也可以当做一种序列化的实现来使用。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实现私有的序列化实现。那面对这么多的序列化的实现，我们该如何选择呢？你需要权衡这样几个因素：第一，序列化后的数据最好是易于人类来阅读的；第二，你需要权衡实现的复杂度是否足够的低；第三，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速度越快越好；第四，序列化后信息的密度越大越好。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结构化数据，序列化之后，它占用的存储空间是越小越好。不用说啊，肯定不存在一种序列化的实现，它在这四个方面都是最优的。否则呢，我们就没有必要来纠结到底选择哪种实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易于阅读它和信息密度是矛盾的，实现的复杂度和性能一般也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啊，我们需要根据我们所实现的业务来选择适合你的序列化实现。像 JSON、XML 这些序列化方法，它的可读性最好，但信息密度呢也最低。而像 Creo、Hyson 这些通用的二进制的序列化实现，适用范围比较广，使用简单，那性能也比 JSON、XML 要好一些。但是呢，肯定不如专用的序列化实现。对于强业务类的系统啊， 比如说像电商系统、社交系统这些应用系统。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业务比较复杂，需求变化快，但是呢，对性能的要求没有达到那么的苛刻。这种情况下，我推荐你使用 JSON 这种实现简单、数据可读性好的序列化实现。这种实现啊，它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序列化之后的 JSON 数据啊，我们都可以看得懂。无论是接口调试还是排查问题都非常方便，付出的代价呢，就是多一点 CPU 时间和存储空间而已。比如，我们要序列化一个 user 对象，这个 user 对象它包含三个属性，姓名张三，年龄23，婚姻状况已婚。使用 JSON 序列化之后的字符串，我们并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那直接就是可以看得懂的。序列化的代码呢也非常简单，直接调用 JSON 序列化框架提供的方法，一行代码就可以搞定。如果 JSON 序列化它的性能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你可以采用性能更好的二进制的序列化实现，实现的复杂度呢和 JSON 序列化是差不多的，都很简单，但是这个序列化它性能更好，信息密度也更高，代价呢就是失去了可读性。我在文稿里给出了使用 Corel 序列化 user 对象的代码，那也只有三行，在这段代码里需要先向 Corel 注册一下这个 user 类，然后呢创建一个流，最后调用这个 write object 方法把 user 对象序列化后直接写到流中，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绝大部分的系统啊，使用上面两类通用的序列化实现都可以满足需求，但是像消息队列这种用于解决通信问题的中间件，它对性能的要求非常高，通用的序列化实现达不到它的性能要求，所以很多消息队列它都选择自己来实现高性能的专用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使用这种专用的序列化方法可以提高序列化的性能，并且有效地减小序列化之后的字节长度。因为啊，你在专用的序列化方法里边你不用考虑通用性，比如说我们可以固定字段的顺序，这样在序列化之后的字节里边就不用包括这个字段名，只要字段值就可以了。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呢还可以做针对性的优化。对于同样的 user 对象，我把序列化后的16进字的字节码放到文稿中，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序列化方法它是怎么来表示这个 user 对象的。首先我们需要标识一下这个对象的类型，这里边我们就用一个字节来表示类型，比如说我们用03来表示这是一个 user 类型的对象。然后我们可以约定按照姓名、年龄、婚姻状况这个固定的顺序来序列化这三个属性。那按照顺序，第一个字段是姓名，我们不存这个字段名，直接存字段值张三就可以了。由于名字的长度它不固定，需要在前面加一个字节08来表示这个名字它的长度是8个字节，那后面的8个字节呢就是张三的拼音这8个字符。第二个字段是年龄，我们直接用一个字节来表示就可以了，23岁的16进制呢是17，这里边呢直接存字节17。最后一个字段它是婚姻状态，那我们用一个字节来表示，我们可以用01来表示已婚，00来表示未婚，这里边呢保存一个01。可以看到啊，同样的一个 user 对象 JSON 序列化之后呢需要47个字节，这里边只要12个字节就够了。那专用的序列化方法它显然更加的高效，序列化出来的字节更少，在网络传输过程中速度也就更快，但它的缺点是需要为每一种类型的对象定义专门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方法，这个实现起来太复杂了，大部分情况下呢是不划算的。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进程之间需要通过网络传输结构化的数据，需要通过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来实现结构化的数据和二进制数据的双向转换。在选择序列化实现的时候呢，需要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读性、实现的复杂度、性能和信息密度这四个因素。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一个高性能的通用的序列化的框架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那在性能可以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我推荐你优先选择 JSON 这种可读性好的序列化方法。如果说啊，我们需要像消息队列这样的超高性能，或者说在带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专用的序列化方法来提升序列化的性能，节省传输的流量。不过实现起来很复杂，大多数情况下呢，不推荐采用这样的方式。课后啊，你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在内存里存放的任何数据，它最基础的存储单元也是二进制的比特。也就是说，我们应用程序操作的对象，它在内存中呢， 也是使用二进制来存储的。那既然都是二进制，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内存中的对象对应的二进制通过网络发出去呢？或者说保存在文件里边呢？为什么还需要做这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和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